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没一会儿，保姆回来了，提了一个西瓜，些许荔枝，些许草莓。没让保姆代劳，谭燕西挽了衣袖走到井边，摇动着井锅炉，打了一桶水，倒在一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搪瓷盆里。周迷自发过来帮忙，两人就蹲在树荫底下清洗水果，手伸进去，只觉得这井水凉津津的。周迷问， 能直接喝吗？ 你尝一口应该没事儿，我小时候喝过。 周迷便伸手从木桶里舀了一捧水，尝了尝，点头。 有点甜。 北城经过几十年的大修大建，难得这井的地下水脉还没被挖断。两人将水果表皮清洗干净了，再放进木桶里，调回井里镇着，且等上一两个小时。再回到石桌那儿坐下，保姆端了一壶冰镇柠檬水和一盘瓜子过来。谭燕西不嗑瓜子，周迷包好了送到他嘴边，他就有来者不拒。周迷包了好一会儿，笑着打一下他的手背。 什么老爷脾气？ 谭燕西便抓了一把在手里，包了喂他。 换我来伺候你，总可以了吧？ 周迷也不甚稀罕，嗑瓜子的精髓就在这个嗑字，不然不如直接买瓜子仁来吃得了。凉阴底下风停的时候，偶尔也有微醺的薄薄热浪，沙棉似的往人脸上一扑，又退远去。周迷问谭叶希， 你小时候经常来这儿纳凉吗？ 不常来。 谭燕西告诉他，曾经有一阵，大抵是他5、6岁的时候，尹寒玉想试着叫他跟老爷子搞好关系，就带他到这儿来，装模作样的说要去趟医院，把他放在这儿，请爷爷照看会儿。老爷子反正无可无不可，自己在书房里头看书，只叫谭燕西在院子里待着，自己跟堂姐和兄长玩。谭燕西与谭千北年龄原本就差了10来岁，跟谭文华那就差得更多。那两个已是大孩子，跟他一个6岁的小孩玩得了什么？他俩自顾自地切西瓜吃水果，聊些学校里的事情，亦或是市郊的圈子里那些同辈之人的动向。他基本只能对他们聊的话题一知半解，本能促使他根本没去凑他们的热闹，就坐在这儿这石凳上，不远不近地望着他俩，被忽略的直观感受十分清晰。再有，各种时节年关，也要到这儿来。老爷子最重视所谓的合家团圆，谁要是缺了席，保管讨得一顿骂。他比同龄人早会，本能不喜这些所谓的团圆场合，因为尹寒玉在这氛围里头尴尬极了。多数时候一句话也插不上，只顾唯唯诺诺陪笑。而尹寒玉在聚会上受的委屈，转头就要成倍地撒在他头上。所以拿到了这房子，他也不知该怎么处置。原本谭文华和谭千北争得来劲，送给他们其中一人做个顺水人情是最稳当的安排，可他就是偏不。 咪咪，这方面我睚眦必报得很。 天蝎座的表示你做得对。 至于老爷子为什么最后会把这房子留给他，他至今没个定论。老爷子在这住了一辈子，结婚生孩子都是在这屋子里，这么重要的一处地方却交给他一个亲缘最浅薄的妖孙。他只能猜测，是不是老爷子算准了他后招的后招，所以拿着一招怀柔呢？好叫他无论如何还是念着自己是谭家人。 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是我，这是我的婚房，有我一辈子的记忆，我也不会愿意将其交给鹬蚌相争的任意一方，我宁愿给置身事外的第三人，至少没什么利益算计。而且目前的结果来看，你没动这房子，让它维持原样的保留下来了，老爷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 谭燕西闻言思索片刻，笑着开口： 哼，啊，不无道理。一命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，你总是倾向于把人想得更善良。 那毕竟现在是在老爷子的地盘呢。 闲聊着，日头西斜了几分，井里的水果也震得差不多了。谭燕西叫保姆送了水果刀过来，将西瓜剖开切芽，周明那头将荔枝和草莓捡了出来，装进透明玻璃的碗里。他拿了一粒草莓递到谭燕西嘴边，谭燕西张嘴咬住了。而周迷这时候想到了顶久远的一桩前尘往事，笑了一声： 对了，那天晚上给你的那一袋子草莓，你最后怎么处理了？扔了还是吃了？ 谭燕西神情霎时难看极了，似笑非笑地瞥他一眼，极其明显的警告意味。周迷从来也没怕过他，偏要继续： 如果扔了那就可惜了，专门买的丹东红颜呢，已经可贵了。 谭燕西捡了一颗草莓就往他嘴里塞，要堵住他的话。 论睚眦必报，那我确实甘拜下风。 周明一口咬住草莓笑了： 哼，承让。 一直跟着魏城的那男小生叫楚毅，正经的科班出身，先演电视剧后演电影，演技虽尚有可打磨之处，但已得业内认可。楚毅要给周迷就职的时尚杂志的电子刊拍开年封面，顺便还有个独家采访，这事儿有部分的内容归周迷统筹。那头魏成就在微信上拜托他： 到时候人过去了，请周老师帮忙照顾一下。 就楚毅的实际和后台放在那儿，谁敢怠慢他？ 周迷早听说了，魏成他们的那圈子更乱，尤其又没有明显上的婚姻关系做约束，个人都放浪形骸得很。但难得的，他跟谭燕西都分了又合的这么折腾了一道，魏成跟楚毅这么些年却一直好端端的。谭燕西告诉他，那是没早几年认识魏成，不然他身边的人跟走马灯似的，攒起来凑够一部《水浒传》的班底了。周迷就笑问他： 那早些年谭公子呢？凑不凑得起一部《红楼梦》的班底啊？ 这问题你叫我怎么答呀？左右最后还是惹得你自己不高兴，嗯？ 哼。 楚毅人挺有礼貌，正当红却没有一点架子，拍摄和采访过程都很顺利。那采访提纲是周迷亲自定的框架，挖掘出了楚毅更深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在他本人他粉丝那儿都获得一致好评。魏成这人时常架势摆得比谭燕西还多，为感谢周迷的照顾，还特意要请他吃顿饭，并附赠给他一则译文，他打赌周迷没听过。这天周迷跟魏成吃饭回到家，谭燕西也正应酬回来。周迷对谭燕西身上的味道熟悉得很，因此靠近时一下子便闻出来他衣服上有陌生的不是明显的香水味。谭燕西见周迷凑拢，抓住了他的衣领一阵猛嗅，笑了也不解释，故意有点想看戏的意思。周迷语气凉凉： 这香水花香味这么重，还这么刺鼻， 似乎不怎么高级啊。谭总现在是变口味了吗？ 是吗？鼻子这么灵。 周迷不高兴搭理他，转身径直往里走，一面微微侧着头去摘耳垂上的耳饰。谭燕西跟过去。 哎，你怎么不问问怎么来的？ 我问什么？反正左右最后都是我不高兴了。 周迷拿他的话反击他，谭燕西噎了一下。一直进了衣帽间，周迷反正不想理人的架势，他把摘下的耳饰往首饰抽里一放，转身进浴室去卸妆洗脸。谭燕西跟过去，伸手将他手腕一捉，从背后将他一把抱住，往他脸上看，笑意沉沉地问： 生气了？ 没有。 就是生气了，我看你醋得很。 都说了没有？ 今天跟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谈生意，他既然喜好低俗，顶的那个厂子里有几个女的陪同，衣服上的味道是包厢里待久了熏的。 真不是谁坐你腿上喂酒蹭的？ 谭燕西往镜子里看一眼，他化了淡妆，一整天过去少许的脱妆，眼尾微微上挑，说着话，从镜子里瞪他的时候，却反而有另一种说不出的靡靡妩媚之感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